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4月15日开幕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一直延续到22日。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对于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目前公布的片单主要分两个板块，一是北京城市，这个市是事件的市，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北京城市生活变迁的电影，横跨几十年的时间，不仅有上世纪80年代的邻居、城南旧事、90年代的本命年、北京你早、洗澡，还有新千年之后的世界独自等待。另一个板块则是艺术探索。那么您还记得这些反映北京城市变迁的电影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本命年》。这部影片拍摄于1989年，讲述残酷青春的影片也正式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最初电影和小说同名为《黑的雪》，小说原作者刘恒想说的是，人的命运就像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原本都是纯白无瑕的，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干净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却任人践踏染上污秽。影片在1989年初开拍，但是那个冬天一直没有雪，导演就觉得没抢拍到雪景，再以黑的雪为片名会不太贴切。正是演全子的姜文灵机一动，提议本命年。24岁的全子死在了自己的本命年里，同样也是宿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本命年这部精彩的电影故事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姜文饰演的李慧泉从小父母双亡，长大之后为自己的哥们儿叉子出气而大打出手，后因打伤别人而被劳教，刑满出狱。他神情冷漠地走进铁道边胡同里房屋低矮的家，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的遗像。老街坊邻居罗大妈很照顾这个父母顽固孤苦伶仃的小伙子。这一天管片的民警小刘也来到李慧泉的家。 我以为你让煤气给熏死了，怎么着，喝多了吧？嗯， 没有。 那盘子杯子摔了是怎么回事？嗯， 我 人家可都告到派出所了。没本事还穷喝，你显哪门的能耐呀你？赔吧，老老实实给人赔。 那个，多少钱？ 要不是看你小子不挣钱，罚你200我也不拦着。罗大妈说了不少好话，三个盘子，两个杯子，一共7块6。 给你。 嗯，你说你小子也不争口气，刚出来就惹事儿。7块6，找你2块4。 哎，算了，给他们得了。 废什么话，我不给你垫上了吗？收据啊。头发差你毛二。 算了， 别的。得，我这还半盒烟。哎，咱俩谁也不欠谁了啊。 抽根烟。 我说你怎么进去的？ 那什么，跟人打架的。 哼，打架。 哎，你抽着。 还想再打吗？啊，赶明儿手痒痒了就找我打我。哼，敢吗？笑什么笑，告诉你以后老实点。 哎， 以后每月到所里去一趟，汇报情况。 哎， 听见没有？ 哎， 你老 AA 的瞎点什么头，得记住了啊。 哎， 走了。 哎我水都给您烧好了，您喝点水再走。 不喝，还有点事儿，以后少喝点酒。 成， 闷得慌了就买本书看看啊。 哎，成， 明儿到办事处来一趟。 哎， 有事儿啊。 哎， 第二天李慧泉来到办事处，原来是罗德妈托小刘警官帮李慧泉申请了一个营业执照，李慧泉成了个体户。李慧泉起早贪黑，辛勤工作，小服装摊是越做越好，常常顾客盈门。这一天，一位尖嘴猴腮的顾客来到了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李慧泉服装摊前。 哎，这鞋怎么卖啊？ 戴眼睛自个儿瞧。 哎呦，怎么说话呢？这嘴有这么使的吗？嘿，我眼睛倒是戴了，可是你的嘴是不是昨天晚上落在谁家的双人床上了？ 赶紧他妈滚蛋。 哎呦，叫板，我告诉你说，你也没打听打听，就这一片啊，哥们儿跟你说。李慧泉。哎，你不认识我了？哎，怎么会？那年在红领巾公园，你拿大棒子差点没把我给卸死，后来我在红梅楼专门请的你吗？吃的涮羊肉，你想想想想啊。啊， 你是那个什么马？哎， 刷子呀。 对，刷子。哎， 八斗腕的吗？ 牙怎么还那么贫？ 我就这德行。哎， 干嘛呢你现在？ 合资企业，美国老板说英国话。哎，你是刚出来是吧？里边挺啊，嘿，辛苦。 这个拿走吧。 哎，这您不是恶心我吗？我回去取钱去。 你少来这套。 哎呦，那不好意思了。这件多少钱啊？ 怎么着？ 这件多少钱啊？哎，秋哥， 50。 这件羊毛衫也不错呀。这要我那位穿上，那整个一个赛。 拿走吧你。 哎呦，这好，这又不好意思了，这。我说那就这么着吧，今晚上啊，在那街边的那咖啡馆啊，我请客呀。 行， 把我那位也带上，你给烫烫。 盛情难却，李慧泉在这一天收摊后，找到了刷子说的这家咖啡馆，可是刚坐下，刷子就哄女朋友去了。这时，倒爷崔永利凑了过来。 哎，哥们儿。你就是李慧泉吧？ 是啊。你是谁？ 崔永利。 哦， 原来东边机械厂的。 哦， 就闻你的大名啊。 哎，好事值不得提。 这时咖啡馆的老板上了台。 哎，喝酒。 诸位，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著名歌星、文化宫歌曲大奖赛冠军赵雅秋小姐，现在请她为我们演唱一首。 我不是什么著名歌星，那次业余大奖赛我只得了第4名。 下面我要为大家演一首歌，名字叫《期待》。 还以为请了个什么娘们儿，一个小丫头片，哼，没味儿。 赵雅秋甜美的歌声勾起了李慧泉童年的美好回忆，他对赵雅秋突然就有了好感。正在他陶醉其中时，已经演出准备回家的赵雅秋突然从歌厅外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原来是外面有一伙不良青年想调戏赵雅秋，更有一位赵雅秋的追求者每天在他回家的路上尾随他，想要和他交朋友，吓得赵雅秋不敢出门。而在这时，导爷崔永利向咖啡馆老板推荐了李慧泉，请他来做护花使者，李慧泉欣然答应了。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接触就多了起来，而李慧泉更是风雨无阻，只要赵雅秋来唱歌，他就一定会来送他回家。这一天，两个人又走到了回家的路上。 要你送我，真不好意思。 没事。 在这种地方演出真别扭。 沿着陈一厂他们给你多少钱？ 4块。 哼，这帮王八蛋真够黑的。 我倒不在乎。 一杯咖啡还5块呢。 我主要是为了适应演出的气氛，自己又没工作，再不多练练就更没机会了。我爸爸找人给我照了几张照片，说是可以当磁带封面用，拿送你吧。 哟， 好吗？ 你自个儿留着吧。 嗨，谁会给我录磁带呢？做做明星梦吧。 谢谢啊。 听说你在这一带挺有名气的，是吗？ 啊？ 好多人都跟我说你特别厉害，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他们是不是在骗我？ 嗯？没有，我不是好人，真的。我原来老跟人打架，还差点把人给弄死。关了好几年，真的不骗你。 是吗？我不信。 嗯，回家吧，一会儿你爸等着急了。 再见。 好嘞。 知道了赵雅秋的梦想，也知道因为没有钱，他的梦想无法实现。于是，李慧泉决定去找导爷崔永利，从他那儿进一批好卖的货，从而多挣钱，帮助赵雅秋实现梦想。同时他也找到了欠他钱的刷子。这时刷子正在倒卖电影票，他把刷子叫到了小饭馆。 哥们儿，但分要是有辙也不会干这个。我是欠了一屁股的账，我那位是没有录像机他不结婚呢。 他没让你买飞机啊？ 啊啊，嗨，你说活着有什么劲？你说上班吧没劲，不上班吧也没劲，你说搞对象吧没劲，那不搞对象也没劲，你说这怎么什么事儿他都没劲。 你别打岔，我的钱呢？你干嘛了？ 钱？要钱有什么劲呢？不要钱嘛那也没劲。 打你一顿就有劲了。 那你打我一顿没劲，你要不是打我的，我打 那还是打你一顿吧。走，回去。 哎，大哥，大哥，别打我！大哥，别打我！大哥，大哥，别打我！哎，大哥，我全告诉你， 说吧， 我那对象3个月以前就吹了，借我那点钱，全让我给赌输了。 让骗我！ 哎，大哥，别打脸！我明儿还上班呢。 去！ 哎呦，你真大一点，李慧泉，你在这大傻帽呢你！你那个小歌星已经跟那个姓崔的马上就要去广州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 哎，你俩谁付钱呢？ 听到刷子说崔永利要带赵雅秋去广州， 李慧泉到歌厅找到赵亚秋，想劝他不要跟崔永丽去广州。 谁呀？ 我。 哦，是你啊，吓了我一跳。你最近不常来吧？ 不常来。 是不是听我歌听腻了？ 不是，买卖累人。 嗯，赚钱是挺累的，我也挺累的。哎，我现在每天比原来多赚5块钱了。 是吗？ 嗯。 你刚才那件衣裳不好。 是不是太露了？ 那倒不是，你还小嘛，这种衣裳长大了再穿吧。现在骗子多，你小心上当。你条件好，好好干，能有出息。 你怎么跟我爸爸说的话一样啊？连词儿都差不多。 这时，已经被金钱名利诱惑的赵亚秋拒绝了李慧泉的建议，李慧泉非常的失落。而这时，李慧泉也从警官小刘那里得知了叉子越狱的消息。当天深夜，李慧泉正在家休息时，突然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叉子，哎，别上，肯定没人。我是从东边爬墙过来的，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走。 李慧泉给叉子弄了吃的，看着他狼吞虎咽。 你不争取减刑了吗？ 自己给自己减多少，这辈子也交代了，大不了一死，再成就了。 废话，作死呢你？ 我知道，你好，今晚睡一觉就走，我不连累你。 说得清楚，你怎么回你们家？ 我怕给我妈他们添麻烦。 还是的，你就不怕给我添麻烦？ 这几个月我过得惨透了，跟狗似的。在内蒙打了2个月的牢，这两年靠干过几天小工，我实在受不了了。一见着人就害怕，碰到有人跟我打招呼能给我吓个半死。我不找你，你让我找谁去？ 那你打算怎么着？ 到南边试试能不能出去，要是出不去，找个地方死了算了。有水吗？ 哎，自首去吧。 不，打死也不去。 那总得给你想个办法。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哎，简单，把灯关了，我心慌。 你真傻呀，不应该跑出来，逮着还不弄死你。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就算我这3次你没动真的。 我这事儿都头一回跟人说。 我在青海做梦，梦见我妈头全白了。 嗯，爱成知道想着你妈。 不说这些了。哎，你还没开始啊？刚才我在外面你不搭理我，我还以为屋里有个母的呢。 趁那点揍性。睡觉睡觉睡觉，明儿跟我上公安局去。 你拿菜刀把我脑袋切下来送去得了。 听着叉子的话，李慧泉决定让他先睡一觉，然后再劝他去自首。他早早收了摊回家，谁知道刚进院门就被罗大妈叫住了。原来他的女儿小芬早产，需要赶紧送医院。于是李慧泉立刻用平板三轮车将小芬送到了医院。可是等他忙完了这一切，又是深夜了。想到叉子还在家里等着他，李慧泉马不停蹄地赶紧回到家。可是叉子已经跑了，只给李慧泉留下了一封信。 我一直等到天黑，你还不回来。我知道你放给我一条路，那钱我拿了300，我到死也忘不了你。全子，去看看我妈，什么也甭跟她说啊。 叉子逃跑了，李慧泉决定自己去公安局自首。在李慧泉自首之前，他想表达自己对赵亚秋的爱情，便卖掉了家当，买了一条金项链，想送给赵亚秋。 是你呀，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嗨，我没事，瞎溜达。你广州玩的挺痛快、 啊。还可以吧，大崔有本事，我见了不少世面。 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我知道。 知道，知道你就不应该跟这种人来往。 嗨，就那么回事呗。找我有事儿吗，先生？您的饮料。 啊。 谢谢你啊。哇，项链啊，真漂亮，纯金的，是送我的。 是。 我可不敢要，除了送我的鲜花以外，别的我什么都不会要的。实在抱歉。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花，我就给你买一大捆来。 明天我唱两首新歌，你来吧。 来。 再见。 金项链被赵雅秋拒绝了。李慧泉的表白失败，李慧泉万念俱灰，把金项链随手抛在路边。他下决心到公安局去自首。路过餐馆时，他进去痛饮了一番，喝得酩酊大醉的李慧泉踉跄而行。突然，两个少年抢劫犯拦住了他，强行搜身。李慧泉笑了几声，三拳两脚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一个少年猛然跃起冲了过来，李慧泉就觉得腹部一震，就蹲在了地上。两个少年仓皇而逃，李慧泉挣扎了几步，跌倒在地，黑红色的血淌了出来。24岁的李慧泉在本命年死去了。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电影《本命年》的故事。这部影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写实电影的一个高峰，对于导演谢飞来说也是一次突破。他留住了一个时代生存状态的集体记忆。这部影片获得了1990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后，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认为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赋予电影个人理想和人道主义关怀的第四代导演，正是以写实主义为美学支撑的。本命年也被看作是第四代电影人对中国影坛的最后一次大冲击。而姜文饰演的李慧泉这个角色，不仅在姜文电影中，而且在中国电影中都是非常少见的。他的身上凝聚了被阳光所忽略的寒冷，被周围的欲望、冷酷和欺骗所感染的幻灭。李慧泉这个角色在原著小说中是一个外貌平常、毫无自信心的年轻人。导演谢飞呢，本来考虑过刘威或者是刘晓宁，后来还是决定用姜文。他认为这也是姜文在表演方面最接近他真实年龄和心态的一部戏，尤其是之前《芙蓉镇》《红高粱》《春桃》里的角色都是背负沉重历史的人物，需要表演的成分更多一些。那么这部影片呢，其实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独角戏，姜文的表演功不可没。这部影片中还收录了女主角程琳演唱的多首歌曲，其中她和弟弟程昱演唱的《手足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总是在我眼前，虽然相隔千里遥远，你却记挂我在心间。 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你却总是在我眼前，虽